啊，一边工作一边以这个读国家开放大学，以这种继续教育的形式来完成。还有呢，就是通过我们学校的一些海外合作项目，也可以进行国际交流，到国外去升本。我们去年这个专科的录取最低分， 对， 文科 是 253，理科是183。因为咱们这个专科在填报志愿的阶段呢，对于普通类专科来说，它是完全的大平行，它存在着两种极限状态，一种是一个学校选20个专业，一种是20个学校每个学校选一个专业，但是这两种都不是很科学。建议考生们还是在自己比较喜欢的专业领域选择几所学校，比较集中的去报考比较好。 还是以专业为主导， 对， 是去选学校， 对， 成人学院联系的方式给大家留一下。 考生们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10-6232-1818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。 首都医科大学，我们请吴主任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。 那个学校招生办的咨询电话是010-8391-1084。燕京医学院的联系电话是81476027。 翟院长给大家介绍，不知道记没记下来哈，您再给大家说一下招办的电话，我觉得就可以。 北京联合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电话是6490-0013和6490-0915两个电话。 好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，我是杨洋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，感谢我们今天来参与节目的三位嘉宾。 天的空调房和什么最搭配？ 空调 WiFi 西瓜，找个沙发我就往那儿一趴，必须是西瓜 WiFi 世界杯啊！ No no no， 空调和环保最搭配。7月6日起，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，中央空调、家用空调、车载空调，怎么使用最环保，通通告诉你。 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。 在这里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，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。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，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，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，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，温馨的生活提示，北京城市广播，空气质量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2018年5月29号至30号，全国生态环境宣传工作会议在京召开，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、部长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，为学习宣传贯彻讲话精神。生态环境部从7月1号起推出划重点生态环境部部长谈宣传系列专题，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生态环境舆论传播和引导的主阵地。政务新媒体是网络时代政府部门的信息窗口、形象窗口，也是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环境舆论传播和引导的标配工具，是地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要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和功能，集中力量做优做强一个主账号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听取网民呼声，引导网络舆论，接地气，聚人气，扬正气。生态环保政务新媒体要关注和响应网民意见，逐步丰富发布内容，创新产品形式，要着力现实矩阵运行指令畅通，上下联动，重大信息传播要同频共振，整体发声。各级生态部门要加强新媒体内容发布机制建设，对要求转发的必须及时转发，对应当回应的必须及时回应。要提升传播生动性、精准性和有效性，多采用生动简洁的短视频、表情包、一张图等方式表达生态环境专业内容。对于舆论热点和突发舆情，要把握时、度、效，做好引导，防止产生次生负面舆情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。